我呢支唔够劲啊，我要睇远啲，数清楚香港嘅黑脸皮鹭。 唔使啦，我同陈家俊揾嚟咗香港观鸟会嘅代表，佢哋已经数清数楚，真系少咗。 而我就请嚟香港纸品回收商叶文琪讲下纸循环系点。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1年4月29日。林郑月娥表示正与澳门探讨旅游气泡， 新增7宗确诊，两名抵港菲佣带变种病毒。 国泰自愿离职计划最多获6个月工资赔偿。 印度新增超过36万宗确诊，世卫质疑或有5亿人感染。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4月29日星期四的早上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啦。咁今日开始咧就会有疫苗气泡咯。之前政府都预告咗噶啦。咁只要咧系做咗一啲措施嘅话咧，喺食肆方面啦就可以有啲放宽噶。咁特别系啦，若果员工打咗疫苗嘅话咧，就可以经营C区；若果打咗两针，仲有埋呢个14日，再加埋个客都打埋疫苗嘅话咧，咁就可以有经营呢个D区啦，可以俾多啲人入去做一啲，譬如100人嘅宴会噶。咁呢个系今日新嘅安排啦。咁有啲行业之前一路停緊嘅酒吧、派對房間嗰啲，今日咧都員工打咗針嘅話咧，個客又打針嘅話咧，都可以開始咧開翻營業噶啦。咁之前一路都話啦，究竟我哋會唔會太快咧？夠唔夠時間籌備咧？咁今朝見食環署嗰個網頁上面咧，見到有啲新嘅資料出咗嚟嘅，譬如有啲顧客資料記錄表係點啊？如果處所員工未能夠按規例嘅指示去接種疫苗嘅申請表格係點啊？有啲海報啊等等咧，今日喺食環署嘅網度都見到噶啦。咁對於呢啲安排，大家點解打嚟講啊？1872311 1872311。不過食肆同埋酒吧業界咧，尋日訪問佢哋都話有啲詬異，因為當初咧佢哋同政府傾咧，佢哋就話聽政府講咧，就員工咧就係可以申報就得啦，就冇需要提醫生紙咧概念嘅。咁但係後屘見到政府公布嘅時候就話要醫生紙，咁所以佢話喺呢一點上咧都有啲詬異嘅。咁如果話要醫生為呢啲嘅不宜接種人士發醫生紙，唔知執行起嚟嘅情況會係點咧？有冇啲咩難處咧？請埋嘉賓傾下先，請嚟有醫學會會長蔡堅一齊傾下噶。早晨，蔡堅。 早晨，叶冠霖。 系早晨。今次呢件事请即系医生都要发啲医生纸啦，有啲唔适宜打疫苗嘅人士，咁医生赚唔到大，会唔会多咗人都问下你哋有关呢方面嘅查询啊？近排 都有多咗病人同埋医生自己都有都询问嘅，即系都有讨论啊咁样嘅。咁即系但系就其实卫生防护中心喺22号嗰阵时出咗一个新一啲嘅指引，就系、是。update 翻佢之前嗰啲指引嘅，就有多啲學會，包括肝臟啊、婦產科其他啲科嘅專科醫生嘅意見，就話邊啲打得，邊啲唔打得啊咁樣嘅。嗯，但係都仲有一個格式，即係點樣寫呢封適宜打或者唔適宜打針嘅信嘅格式，應該點樣做法啊？同埋即係佢入邊講即係唔穩定。嘅血壓啊、慢性病啊、糖尿啊嗰啲都係唔穩定啊，去到咩程度嘅唔穩定咧？呢度冇清楚咁指引出嚟嘅，咁呢啲都會製造一啲困難俾業界嘅。 嗯，頭先你講4月22日有一個指引，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其實當中包括咗啲咩嘅？其實 4月22日有個中即係新發出嘅指引就係、是。有18版紙嘅，咁就係有講關於敏感病啊，呢個慢性疾病嘅情況啊，同埋要處理嗰啲矯正緊呢個控制得唔好嘅疾病嘅情況，都係應該延緩，即係唔打針住啊咁樣嘅。亦都有講到三高其中之一，如果單丁係呢個膽固醇高嗰啲咧。又要有埋其他嘅病徵啊，其他疾病嘅病徵夾埋一齊咧，先至可以算做係可以拖延打住啊咁樣嘅。咁亦都有介紹到，即係如果有慢性肝病啊，即係懷孕啊，呢個癌症啊，風濕病啊，器官移植嗰啲病人啊嗰啲，係點處理啊咁樣嘅？咁即係比較比之前嗰啲就。 有其他专科的专科学院的参与意见，那就比较详细一点。 嗯，那这个不够吗？这个都看到列了一个清单出来，我觉得好像 是，但是最主要就是我想大多数那些专科那些就像癌症啊，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啊，换肝换肾啊，慢性肝病那些，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看回他自己的专科医生。 嗯， 那但是如果一些病人来到是有些慢性的疾病，说它严重定不严重，就要看那个以往的病历啊、资料啊，包括验血啊，照过那些心脏啊、器官啊那些咁嘅嘢。 嗯， 咁如果系冇嗰啲咁嘅资料咧，就比较难判断呢个系咪一个严重嘅慢性疾病，唔系控制得好嘅，或者系一个急性唔稳定嘅疾病，需要就系呢个而家需要呢个治疗嘅，就好似心脏病突然间有气促啊，或者系气喘啊，或者心悸啊咁样。咁呢啲就系即系唔稳定嘅心脏病啊咁样。 嗯、 或者是有些是需要去调节那个治疗的，就是好像血糖高的头，或者是血压高的头，需要加药啊或者减药啊这样。那那些就是这些是他就说可以是拖迟先打的。 嗯、 但是就是怎样先叫做控制得不好，同埋拖迟几耐啊？咁样呢啲就冇写清楚嘅。 嗯，咁如果呢啲个案，头先你讲可能佢有啲慢性病，唔知佢控制得好唔好嘅，咁去到譬如街上面一间诊所啦，咁医生可能唔掌握佢其他嘅病历，咁医生可以点做啊？写唔写俾佢啊？通常呢啲会， 如果唔掌握个病历就唔写得俾佢嘅。咁、你一定即系掌握个病历，掌握病历即系你要即系起码做一啲化验啊，咁样先，即系好似糖尿咁，你要 check 咗糖化血色素先知道系咪控制得好啊，咁样嘅。好似个血压如果好高嘅，嚟到睇你好高嘅，你就可以话佢唔系控制得好啊，咁样。但系即系如果高少少，咁系算唔算？算系高咧？或者系如果系佢话屋企好高，但系嚟到你诊所嗰阵时度到又唔系好高嘅时候，咁系咪算需要监察或者需要拖迟先打咧？咁？咁呢啲都要要个医生嘅判断，同埋即系喺个指引嗰度就未写得清楚咁样，同埋个格式我再讲一次咧，即系要写呢封信嘅格式系应该点样样，即系话就咁一句话，佢唔适宜打，净话要提供呢个资料证据，话佢因为个血压控制得唔好啊，糖尿控制得唔好啊，心脏控制得唔好啊，所以唔打得咧咁。 嗯， 咁即系呢啲就系冇喺呢、这個指引嗰度成日講清楚啊，咁樣。 嗯，難唔難解決呢啲？政府俾埋指引你，還是你覺得醫生都可以用自己嘅專業判斷填補埋呢一部分？頭先你提嗰啲。 琴日都醫學會出咗信俾呢個衞福局陳教授，即係問佢有冇啲統一嘅格式可以提供啊，同埋即係再進一步嗰啲細節嘅指引啊，咁就可唔可以再提供多啲啊？咁樣。 嗯嗯，即系你都希望有个格式，有个样本范本咁啦，就稳阵啲啊，易跟啲。 费事同即系病人要有争拗，到时如果你认为唔可以签嘅时候，咁即系你个指引，因为呢个指引已经系超过系药厂本身所提出嘅可以打针或者唔可以打针嘅指引咁，即系药厂嗰度比较少啲。呢啲咁嘅資料啊，講慢性病啊嗰啲，咁呢個指引就多咗，但係多咗之後變咗同藥廠嗰度會有啲出入啦，咁就變咗你更加需要呢個衞生防護中心去澄清，即係變咗第時如果有咩拗撬，醫生都話係呢個防護中心嘅指引喺香港防護中心嘅指引就變咗唔使係話因為藥廠嘅指引同醫生的指引不同，而是因為是防護中心出的，那變成香港可以跟。 嗯，即按你的理解，其實醫生應該做的範圍都一方面跟藥廠提那些不打針那些，另外就加上這個指引就是個範圍。如果範圍以外那些行不行呢？昨天我們訪問梁子超醫生呢，他就提過有時現在香港呢可能有些病人有些疫苗的遲疑啊，或者疫苗的誤解呢，以為疫苗有很大副作用的，令到病人很大壓力的，那打如果真的打完疫苗之後呢，他自己都成日很擔心，那都會是一個風險來的，可能你心 心臟病啊，中風風險都高噶，長者都常見噶。佢覺得呢個都可以諗係唔係一個唔打嘅原因？你又點睇咧？使唔使要守住嗰個指引嘅界，還是醫生仲有其他臨床嘅判斷都加落去咧？ 呢、這個比較困難啲，我自己我同阿兩醫生睇法唔一定相同，但係即係因為甚反而如果有啲人見到支針驚啊，即係話唔打住，咁呢個就喺喺呢個去打針嘅中心嗰度有啲指引係話，如果係一有個病歷一見到支針或者一吉落去即刻暈嘅，就可能係需要再考慮過咁，但係即係。如果话因为惊打咗针之后再估佢会唔会再长期担心嘅，咁呢个系猜测嚟嘅，呢个就，咁你变咗你要即系个做医生嘅责任系向病人解释、安慰同埋令佢明白，咁即系你做呢一啲多过应该做呢啲多过系作为一个唔打针嘅理由，即系打针系去提升个社区防疫嘅意念，系一件紧要同埋好嘅事。就唔係俾一個所謂藉口可以唔打針嘅做法。 另外頭先啊，你話打針有啲就唔適宜打啦，有啲係咪延遲打啦？咁按道理，如果我哋阿醫生發呢個不適宜接種疫苗證明，都應該有期限嘅，會唔會有咁嘅概念？譬如話啊，你三個月內都唔好打住啦，三個月你又翻嚟啦，咁使唔使咁樣啊？ 都有期限係啱嘅，即係好似如果你中過風。或者是心臟病發作過，最近心臟病發作過或者中風，咁都有最近即係睇翻佢哋專科嘅指引嗰度，都有講到三到六個月之內，即係唔適宜再打針住啊咁樣。 咁即係按道理都應該要加落，但我見到政府個表而家立一立又冇特別提話，即係佢淨係話我就申報啦，就話因為健康理由咧就唔適宜接種新冠疫苗啦，就向僱主展示咗醫生證明書啫咁樣，係咪按道理都要喺度都要列埋個日期先合理啊？即係聽你咁講。 所以我哋出信叫防護中心，即係俾一個正式嘅格式，我哋參考點樣寫呢啲信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蔡坚，多谢晒你讲到医生嘅睇法俾你听，多谢晒你啊，蔡坚咧就系医学会会长啊，咁而家就若果吓你系某啲行业嘅人士，咁如果你间铺头想复业嘅话咧，咁啊要你做雇员都要打针噶，一方面可以打啦，另一方面如果你可以证明到你身体系因为健康问题唔适宜打咧，都可以提交呢、這个。醫生紙再填嗰份表格嘅，咁你安排大家點咧？打嚟講，1872311，1872311。另一個都值得關注嘅咧，就有關即係疫症之下啦，我哋嘅生活啊，點樣能夠恢復翻以前嘅模樣啦？香港同新加坡嗰個旅遊氣泡，咁之前都見到政府公布咗啦，嚟緊都會做啦。如果一切順利嘅話，尋日咧就見到特首喺立法會嗰度咧，都有議員問到其他我哋仲可以做多啲咧。咁特首就透露啦，就係而家香港同澳門嗰邊咧都係傾緊一個旅遊氣泡探討緊嘅，咁但係佢就話咧係點樣能夠令到香港人唔能夠經澳門入去內地咧？呢個係一個要特別要處理嘅事，因為而家咧澳門同埋內地已經近乎全面通關嘅啦，咁所以都思考下啲關口嗰啲設計係點樣。咁如果真係有澳門嘅旅遊氣泡對你吸引力有幾多咧？大家可能有好一段時間冇去過澳門啦，近近地又方便，澳門嗰邊又似乎都防疫做得好好嘅，對你有幾大吸引力咧？如果有得通翻嘅話，會唔會即刻上去咧？1872311，1872311，大家去打。你一齐倾下噶，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有旅游业促进会总干事，亦都系港澳直通巴士协会副秘书长崔定邦一齐倾下噶。早晨，崔定邦。 早晨，叶冠林。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系啦，不如先讲下澳门先。而家话倾澳门嘅旅游气泡，之前都听过下呢方向噶啦，系咪你都？ 這個我哋作為業界啦，咁我特別我都係巴士公司嘅負責人之一啦。咁我哋就緊係不停咁咧，就係可能同澳門嗰邊啊，或者同港府都有表達，我哋希望咧其實最快、最近、最直接嘅效果最大嘅旅遊氣泡，應該係就係我哋啲隔離鄰舍，例如可能澳門啊或者內地啦。咁所以我哋尋日聽到咧，即係特首都表達啦，咁就話正在同澳門傾緊咧香港澳門嘅旅遊氣泡。咁我哋跨境巴士業界。梗系开心啦！呢个系， 而家嘅情况系点？而家港珠澳大桥都通，有冇直通巴零点？而家都唔知添。 而家喺港珠澳大桥上面咧，嗰、那个交通运作咧，其实跨境三条跨境直通巴士路线啦，即系分别三间公司，即系包括咗我哋港澳一号啦、冠中同埋永东咧，个服务就系停顿咗嘅咁样。咁另外咧，我哋有啲私人轿车啦，即系私人包车啊咁样。 咁咧嗰個服務都係停咗嘅。咁而家喺大橋上面有嘅交通工具咧，就係、是、應該係每日有六班嘅金巴咧，即、就、係、是、往返香港同埋澳門都係。 嗯，咁若果真係有氣泡啦，你估可以帶動到幾多啊？ 如果可以實行到香港澳門嘅旅遊氣泡，咁呢個就視乎咧，即係兩地政府究竟喺起步嘅時候個規模有幾大啦。但如果我哋回頭睇翻咧，即係好似港珠澳大橋通車時候，咁其實整體每日咧都有我哋咧有成50班咧，即係跨境直通巴士咧，就由香港嘅市區可以過到澳門啊咁樣。咁除咗亦都有金巴啦，咁同埋本身香港同埋澳門之間咧，最大個交通咧就係我哋嗰啲港澳碼頭啊，同埋中港城嘅船咧，就咧即係去到澳門嘅。咁所以本身香港澳門之間嗰個運力咧，其實就好大嘅係。 嗯嗯。但係而家講旅遊氣泡，成日都話打兩針先啦，咁先開始諗俾香港出境嘅新加坡嗰度就係咁樣啦。呢、這個如果應用喺澳門同香港旅遊氣泡，咁你覺得會有幾大影響咧？對於嗰個客嘅數量啊？或者有合資格的數量都已經少一截啦，已經係。 哦，係啊，當然這個呢個咧，整體客量咧，咁咧，即係當然要出門前一定要打針咧，這個就必然噶啦，同埋打針啦，同埋要檢測啦咁樣。 嗯、 但因為我哋成日講啊，就係、是、有陣時市民都會問啦，打針究竟即係打完做乜咧？有咩誘因咧？咁樣，其中個誘因就係可以去旅行啊嘛，咁樣。咁、 嗯、 咧、我諗澳門其實一路以嚟啦，好似2019年啦，咁咧香港人去澳門的次數都多達700多萬次的這樣、 嗯、 所以澳門都是一個呢香港人很常去的地方，所以如果可以啟動到香港澳門的旅遊氣泡的話，相信都有呢一些市民呢、就是、會更加有興趣會去打針的。 嗯嗯，好啦，另一個都想同阿出年幫你傾下啦，就有關即係嗰個本地遊嘅情況，因為而家即係旅遊氣泡之呢、這個疫苗氣泡之下啦，我哋都可以做翻多啲團啦，咁就不過咧就要啲隨團同埋接待團隊嘅工作人員咧都要打一劑疫苗啦，另外就參加人士啊都要用呢個安心出行嘅，咁而家應該今日開始噶啦，係咪？你見個準備情況點啊？ 政府就公布啦，其實最快可以實施到咧，即係本地團嘅日子就係今日啦、 嗯。 但因為個前提就係咧，旅行團就需要向旅議會登記啦。但咧，其實尋日我哋都知道咧，咁旅議會嗰個登記咧，要去到今日應該今朝早啦，先至會有一啲登記表格啦，係俾到旅行社去登記個旅行團嘅咁樣、 嗯。 假設好似陣間即刻去做個登記嘅咁樣，即使手頭上有客啦咁樣，但我估計最快可以出現到有旅行團的日子咧，都可能要過幾日先會見到咯。係， 即可能禮拜六日得唔得？就要下個禮拜六日先多啲啊。 我就唔知道其他人哋嘅旅行社啦，但我自己嘅旅行社咧，最快會有團咧，都要去到下個禮拜六日啦。咁樣，因為我哋都要需要收客啊，咁樣，咁我哋亦都需要揾導遊啦。咁而家導遊，我哋一定係要咧，佢打好咗針。咁同埋咧，巴士司機都係佢要打針，或者如果佢唔打針嘅話，打唔到針嘅話啦，咁佢仲需要去揾醫生紙啊，去見醫生，同埋去做檢測，咁呢個都係需要時間嘅。 嗯，咁而家你見行內工作人員打針個普遍度有幾多啊？ 嗱，個情況一般般啊，咁咧，我自己估計咧，咁咧旅行社整體包括咗可能後勤嘅同事啊、老闆啊、行政人員啊，以至導遊司機都係我哋嘅同事啦。咁咧，我估計整體嗰個咧打針嘅人數，我估計咧打咗第一針嘅，我估都有30%嘅咁樣。咁、 嗯、 咧，所以呢一個特別，但係前線嘅導遊咧，咁咧呢、這個咧，這個可能個人數就少啲，所以仍然係需要時間鼓勵咧，導遊啊、司機佢盡快去打針咯，係。 導遊嗰部分特別少啲啊，即係相對其他工種，即係譬如比起嗰啲咩司機咁嗰啲人嘛，即係。 導遊都，我聽到導遊都有啲導遊咧係有打到針嘅，但其實有更加多嘅導遊，因為其實可能年紀都即係有翻咁上下啦，有陣時咁咧、再加埋咧，即係例如咧，其實反而而家最頭痛嗰個咧就係咧，我尋日都花咗好多時間啦，就去聯絡啲司機，咁普遍咧即係司機真係其實香港交通界啦，整體司機嗰個年紀咧即係比較大嘅，咁年紀大咗咧即係可能有一啲輕微嘅長期病患咧，即係呢個係絕對唔出奇。正常嘅呢、這個咁樣，咁、所以佢哋有啲擔心啊，可能需要花時間咧，就係去睇翻問翻佢哋嘅醫生啊，或者去翻睇政府街症啊咁樣，咁呢個絕對係需要時間安排咯，係。 有冇啲人唔想打嘅咧？但如果唔想打，做唔到呢行嘅咯，已經。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日就星期四啦，見到疫苗氣泡咧，就對於多個行業嘅一啲放寬措施都會生效噶啦。其中食肆啊，若果啲員工有打針啊，啲客又肯用安心出行，甚至乎打埋針嘅話咧，就可以再開放啲每一台嘅上限人數。有啲行業酒吧、浴室、夜總會、卡拉 OK、派對房間呢啲咧，如果員工有打針，客又打針咧，今日都開得翻啦。另外亦都見到特首尋日都提到啦，從澳門嗰邊咧都諗緊係唔係做到旅遊氣泡嗰樣嘢嘅。咁大家對於呢點睇打嚟講啊，1872311。旅遊氣泡方面，而家聽到新加坡就會做啦，澳門呢邊都聽到話諗緊啦。你有冇啲咩期望？覺得香港應該同邊啲地方適宜訂立旅遊氣泡咧？當中嘅要求，你覺得點做先好咧？1872311，聽下大家意見先。有冇何生嘅？何生你好。 阿宇生你好。 早晨，何生係，請講。 係係，有人。我建議香港冇搞埋咩澳門旅遊氣泡嘅。 嗯。點解咧？ 好簡單，你香港人都唔做好本分類咯。你政上次政府下市民都。抗疫能力去到邊度咧？究竟到而家，人哋澳門一到九件曬，你香港做啲咩出嚟咧？ 香港，你覺得我哋防疫做得差？你意思係即係 差到蒙蔽，日日都有啲有話停飛，佢印度啊，印尼啊，菲律賓一又有人患瘟疫。 但係嗰啲輸入個案，我哋都係咪叫做都可以用呢個檢疫嘅方法隔絕咗佢走入社區咧？暫時都見到 冇用嘅，根本咧，你香港咧上下都唔一張抗疫，嗰啲垃圾處處空街都垃圾嚟嘅，有人忍口罩都係忍口罩。 OK， 好，咁多谢晒何生先啦，提醒大家都要做好啲防疫啦，做好自己本分，咁就可以再諗下一步啦。多谢晒何生嘅意见啦。不过喺疫症之下啦，好多行业都话喂，我哋停咗好耐咯，都要諗办法俾我哋复业。如果唔系咁样落去，成个行业都即系叫做应付唔到嘅。咁其中一个行业将会可以开翻，应该话今日可以开翻嘅咧，就系派对房间啊，停咗好一段时间噶啦，今日终于有条件重开。业界点睇呢？咁啊，旁边请嚟咧，香港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一齐倾下。早晨，林汉贤。 早晨啊，主持。 你哋停咗系十一月啦，系咪？旧年开始，十一月到而家。 系啊，十一月上年十一月尾停到而家。咁我都唔记得咗系第三定第四次啦。今次，咁啊，今次停得最耐啦，五个月。咁啊，成年里头我哋营业都少过半年嘅时间。咁即系。短續一年嘅時間，即係營業少過半年，咁啊業界都相當難捱啊，係啦，咁啊差唔多有八成嘅行家咧都轉過手，係啦，又或者賣盤啊清盤嗰啲情況已經係好常見噶啦，係啦，咁大家都差唔多，我認識嘅行家好多都轉曬行。 八成的派对房间据你所知都转了手啦，咁有几多仲留翻嚟？即系转完手都仲做紧派对房间，就有啲直情转做其他用途啦。 哦，都有嘅，都有啲本身唔系做开 party room 嘅，咁顶手系做 party room 嘅，但系以我所知就我正式同我同一个时期入行嘅行家好多都已经冇做噶啦，系啦，咁有 keep 住。轉手都有人頂嘅，但係嗰啲唔係本身做開 party room， 但係都聽過有啲咧轉咗幾次嘅啦。 咁如果整體講總數上咧，我唔好理邊個係個東主啦。 係啊， 而家有幾多度啊？比全食或者疫症前少咗幾多 啊？我諗而家都跌咗三成左右，跌咗三成左右，少咗三成。 咁而家可以有條件重開啦，不過都要員工又打針，顧客都打針，你點睇咧？ 係，其實都即系叫做好过，一定系好过停业先啦，系啦。咁但系问题咧个操作上边咧，其实真系唔系咁容易配合。首先讲翻我哋业界嘅员工，其实好多我哋都系做预约生意、小本经营嘅形式。咁好多员工咧都系按预约先翻工。其實即係 part time， 咁 part time 嘅時候咧，其實佢就唔會特登，同埋大部分都係年輕人啦，係佢唔會特登就你份工咧去打疫苗，呢個第一。喺顧客方面咧，其實我哋可以放寬到四個人啦， 咁四個人嘅顧客，我哋大部分都係做年輕人生意。咁你知而家啲年輕人咧，其實好多都好抗拒呢樣嘢，係啦。咁變咗其實對我哋嚟講生意嘅幫助咧，其實一定唔多咯。係啊，咁所以咁同埋我哋都想反映翻咧，其實點解其他即係個個業界嘅處理方法咧都係唔同咧？譬如麻雀館嗰啲，佢淨係需要員工打針，客人又唔使打針。啊，食肆嗰啲咧。佢又可以即係未必做到呢個疫苗氣泡呢樣嘢咧，佢哋可以營業到十二點。做咗嘅話咧，可以可能營業嘅時間比較長啲。但係我哋派對房間咧，就變咗其實清一色就一定要做呢樣嘢。咁變咗其實都業界好多人反映過，其實都覺得相當之唔公平嘅情況。咁但係咁耐以嚟，其實我哋業界同即係發聲過咁多次咧，其實真係。到現在都未有政府專責部門或者政府任何嘅人員咧，同我哋去聯繫，從來都未有，即係只不過係我哋對媒體或者對外界去表達我哋嘅訴求。 不如逐個環節講，頭先你講有多個環節都要打針啦，先講員工先。員工你話有好多都係兼職㗎啦，咁而家其實你哋計落有幾多真係要落手做嘢嘅員工有打咗針啊？你估計？ 其實我哋咧，做預約生意情況咧，其實我哋好多時每間鋪頭咧，一個 booking 咧，可能最多都係一至兩位當值嘅同事嘅，係啦。咁我哋好多做法咧，都係有個，譬如有個part time 嘅群組，我哋接咗個 booking 咧，我哋就擺上個個群組裏邊，咁就等啲 part time 同事。報名啊，邊段時間翻到工嘅就報名咁樣，個操作係咁樣。 咁群組多唔多人放喺度？而家還是聽到打針又少咗。 如果你話如果佢哋要配合翻打針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問過好多同事，其實好多同事都話如果要打針嘅我就唔翻咯咁樣。 但係入得個群組而家應該都要，即係如果淨係做派對房間啊，假設個群組咁，佢都要打咗針先有意思嘅放喺度。如果都 係啊係啊， 咁所以而家都唔見唔見到少咗幾多人啊？嗰個群組。 哦，我谂个群组少咗，我谂其实九成半， 少咗九成半啊！ 系我自己嗰边，因为我群组差唔多成四五十人，系啦，有啲就其实有啲可能冇回复啦，因为真系好多你半年停业啦，佢哋已经有晒其他工作，其实佢有好多都自己退咗 group 啊，或者点样系。 客啦，嗱，今次就系可以四个人一间房啦，咁但系就都要全部客打晒针噶嘛。 系 咁，对于派对呢个就佢真系一群朋友咁啦，真系要个个打晒针先嚟得噶，一个唔嚟，咁啊可能其他朋友觉得扫兴，咁就不如唔好去派对啦。会唔会咁样咧？就 会啊，其实我哋香港都有好多两至六人啊，或者两至八人嘅 party room 啦。咁嗰啲嚟讲嘅，好多未去过 party room 嘅人，可能都唔会啊。其实嗰啲地方系即系啲人咧有机会可能上嚟即系小型聚会啊，或者系可能一啲玩啲桌上游戏啊，或者系打下机啊，或者无聊吹下水都有嘅，即系都有呢啲咁嘅客路嘅。咁但系而家呢个情况即系要个我谂我哋七成以上嘅客户群都系年轻人为主，咁你要佢哋四个都打齐针嘅话，我谂生意实际上真系少咗好多，少咗好多，即系好多查询。但系当同佢哋讲翻要四个都打齐针嘅时候咧，其实有几多个做到啊？咁我想话，即系个 booking 率咧，即系变咗咧，真系做到嘅 booking 咧，即系连多过两成以上咯。咁所以对我哋业界。即係好過冇得做生意咯，但係就有個問題就係、是，會唔會政府就係因為呢樣嘢啊，其實俾你開翻啦，咁嚟緊佢有藉口大條道理唔賠，即係再冇資助咧，即係可能第五輪、第六輪可能未必會再有資助，因為其實佢都俾你開翻嘅，但係實際上而家我哋感覺就係開咗同冇開其實分別唔大。 頭先你話開咗嗱，而家你今日開始可以做啦，你個叫訂預訂有幾多啊？而家？比之前 我個預訂暫時好老實講，我呢邊就未有嘅 零啊， 係有好多人查詢，但係變、其實個個都唔符合，係 咯，係咯。咁你預計咁你仲開唔開其實嗱，員工又難揾，客又冇咁，其實開唔開咧，可能仲要啲基本開支添。你開仲 其實我開咧，我就因為我哋真係做預約生意嘅，其實如果冇 booking 咧。 其實是不會開門的，有 booking 是開門的、即是所以你說我們就不同餐廳啊或者卡拉 OK 的、即是會即是可能開12點到12點然後有個同事站在那裡就等客人 walk in、我們很多做法不是做 walk in 就是有預約我們就派人手過去，所以 不應該這樣問法。 嗯，即系听你咁讲，你系咪情愿佢你营业时间短啲，唔好去到凌晨两点啦？但系你就希望换嚟松一啲嘅限制，咁仲帮到业界？ 冇错，冇错，即系同其他嘅行业会唔会个处理方法一致咧？咁如果你话就算有啲處理方法唔一致，但係有冇個原因？點解譬如食肆可以有咁嘅待遇，或者麻雀館點解個做法係咁樣？個原因喺邊咧？我諗唔明咯。 嗯嗯，政府係咪最新都提供一次40,000元資助俾你哋？呢個幫到幾多？ 有消息好似話最新係會有40,000元嘅，係啦。咁但係到目前為止都係可能啲媒體朋友去通知我，但係呢個消息我都未正式去 fact check， 咁我可能再留意一下咁樣。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林漢賢，多謝曬你講到派對房間個行業啊，究竟點樣睇而家呢一波嘅疫苗氣泡，究竟幫到幾多少手啦？林漢賢咧就是、香港派對場地協會會長啊，咁派對房間啊，特別講下呢個先。疫苗要求就是員工和顧客最少都要打了一針疫苗的，亦都顧客都要用安心出行，就最多每間房四個人就可以營業到晚上凌晨兩點鐘的，而處所最高容納數量就50%。聽到他的難處要儲齊四個人都打齊針，後生仔咁先可以嚟到開一個派對嘅話咧，佢就話都唔容易咁樣。大家點睇得嚟講？1872311，1872311。另外對於其他嘅行業，譬如食肆咧，食肆可能大家會接觸得多啲嘅，而家分 A、B、C、D 類嘅呢個安排，你點睇咧？酒吧、浴室、夜總會、卡拉 OK 都可以開翻噶啦，麻雀嗰方面都有得開翻。本地旅行團不提供餐飲嘅婚禮啦、周年股東大會、宗教聚集咧，呢啲嘅聚集措施都有啲可以放鬆翻啲嘅。打嚟講下你睇法，1872311。咁另外頭先講到啦，咁多不同嘅類型之下咧，咁其實好多時都要做成點都要靠一啲職員去到巡查嘅。咁而家電話旁邊咧，請嚟有前線衛生督察工會主席阮佩卿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早晨，阮佩卿。 系早晨啊，主持人你好啊， 系你好你好，不如同我哋介绍下先，你哋呢个工会其实代表住系边一类型嘅工种嘅系？ 系前线卫生督察啦，因为其实我哋卫生督察咧嘅工种有好多种嘅，咁其中而家即系譬如讲紧食肆嘅管理啦，咁其实系我哋前线卫生督察咧就系一个好大嘅嘅工作范畴嚟嘅，咁其实除咗呢样之外，仲有其他好多，即系譬如可能系啲洁净啊、松鼠啊、小贩组啊、街市组啊，其实好多嘅。咁我哋但系即系譬如食肆嘅管理咧，就系占我哋前线工作嘅一个好大嘅范畴咯。咁我哋都系好多前线嘅同事咧，就会参与呢一个工作嘅范畴咯。 咁而家我哋见好多都系防疫措施啦，就想问集中呢方面啦。譬如而家系咪好多都循紧安心出行，系咪实行成点噶嘛？你工作范围都包呢、這个？ 包嘅，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如果呢一類嘅工作咧，係屬於我哋地區嘅前線，即係分區嘅前線嘅同衛生督察負責噶啦。咁佢哋就一般平時即係做嘅，即係譬如食肆嘅檢查啊、管理啊咁之外咧，其實而家今次即係譬如有599F 啊、599G 咧，啲限台令啊、限聚令啊，即係因應即係限聚令或者係今次個疫情而食肆需要遵守嘅規例咧，都係我哋呢一班嘅前線嘅衛生督察去負責去執行嗰個相關法例咯。 有冇難處啊？安心出行而家巡查嘅經驗見到點樣啊？ 其實個難處就係好多時就係、是、即係譬如前線同事反映翻啦，就係、是、其實市民嗰個期望咧，同我哋嘅執行上咧，就其實即係會係有落差咯。咁你話其實而家我哋嗰個法例咧，我哋係要求個食肆負責人咧，佢係要確保嗰個佢嘅食客啦，即係或者佢個光顧或者個顧客啦，係需要即係用安心出行或者要填紙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諗可能即係坊間而家都好多消息知道，即係其實執行上咧，其實係有一定嘅困難嘅。咁即係你話即係我哋平時咧，即係好多時都會即係經呢幾個月，我哋都收到全線嘅同事收到好多嘅投訴，即係可能即係質疑我哋即係冇去執法 或者冇盡力執法，咁但係其實都好無辜，即係其實前線嘅同事咧，即係佢哋個即係資源有限，咁喺佢哋日常嘅工作已經係非常非常繁忙，咁因應今次嗰個疫情，我哋加嘅工作，即係譬如其實除咗你話安心出行或者食肆嘅限台令啊、限聚令之外咧，其實即係佢哋一般平時一啲消毒，即係譬如一啲確診者嘅單位咧，需要消毒咧，我哋嘅都係呢一班同事去負責去監督佢哋個消毒工作。 嗯， 咁所以其實即係係即係你話嗰、那個即係因為今次嘅疫情咧，即係我哋前線嘅衛生督察，其實佢哋面對個工作壓力啦，其實都好大。咁你話今次再加埋即係我哋而家坊間所講嘅 A、B、C、D 餐咧，我諗喺佢哋即係除咗你話工作量一定會增多之外咧，咁其實喺佢哋執行上咧，我大家都會諗得到，即係會有一啲困難會遇到嘅咯。 嗯，我又想問一下你咧，就而家對於嗰個點樣執行嘅 A、B、C、D 類嘅餐飲嗰啲，而家你哋知點做未㗎？有具體指引俾你員工未㗎？ 我哋其實咧就好多時咧，我哋就係同市民所得嘅資訊係同步嘅。咁係啦，咁就我哋所以其實都希望市民即係或者餐飲業嘅朋友，咁就都包容下我哋前線嘅同事啦。因為其實我哋得嘅資訊咧，即係暫時都係同佢哋同步嘅。咁我哋都需要時間去消化下，即係最新嘅消息啦。咁我哋應該係點樣樣去執行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啲同事即係亦都其實都有啲無奈。但是我們都會盡力希望可以幫手抗到疫咯。譬如你說即現在最新的 ABCD 餐，其實即昨天新聞公布了，其實昨天已經是很多即有關的餐飲業的朋友也都打電話去我們分區的同事度詢問啦，但是即很抱歉啦，我們在昨天真的答不到大家咯。我們今天也都可能希望我們需要一些時間要消化的，我想大家看到新聞公布都見到，即其實都不是很簡單，即是一二三四那麼簡單的東西，我們需要時間消化。 但按照你今天你的工作都應該包含這個巡查了， 是啦， 現在還在消化緊，又好像 要消化，是啦，包含消化翻，因為其實我們都很想提供即 good service 啦，我們所謂就是給市民啦，就或者給我們餐飲業的朋友啦，但是即希望大家真的包容一下，即真的抱歉啦，我們前線的同事真的我們得到的資訊其實真的跟公眾大家是同步的。 Okay， 是不是以往都這麼問的你們，還是以往好不好一點的其他法例 基本上個情況是接近啦。 即都是跟市民做得差不多，你意思是即不嬲都係咁樣， 差不多同步，我哋都需要消化，係啊，自己都盡力要消化，係啦。 頭先你提過一點咧，就有時你哋巡查嘅時候，發現市民嘅期望同你哋即係啲落差，可唔可以形容多少少係點嘅意思咧？譬如你可以想象 A、B、C、D 類啦，咁到時有落差，通常你係點樣解決咧？即係拗啊！大家會係咪咁嘅意思？ 這個我諗係即係所以其實我哋係最唔想就同市民造成有矛盾啦，或者所以你哋要拗啦，即係話有爭拗啦。咁其實因為大家可能即係市民喺出面見到嘅資訊，可能同我哋收到執行上嘅資訊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譬如之前即係譬如有前線同事都反映，譬如可能填紙仔，即係最初期嘅時。嘅時候，究竟填紙仔係點為之係 OK 咧？咁最初其實大家都冇一個特定嘅指引，點為之係 OK 唔 OK 咯？咁所以變咗，譬如喺呢啲我哋叫做係過渡嘅時間，我哋就會好多即係同市民會有一啲唔同嘅想法，而大家會即係有矛盾咯。 其實你查唔查啲紙仔嘅咯？上次因為你而家啲紙仔見啲人摺埋曬執落去噶嘛，咁你哋使唔使開嚟睇啊？你巡查？ 我個指引咧就冇好詳細通，即係話俾我哋聽需要點樣做，即係關於係即係需要確保啦。咁我哋其實即係會即係如果喺執行上咧，其實我哋都係有機會係會抽查嘅。 好。另一個咧，而家今次 A、B、C、D 類食肆啦，D 類就係通常一百人講緊係啲宴會，好多時落咗去飲宴啦。呢、這個如果話要去飲宴度執行呢啲巡查，你本身會唔會都容易頭先出現頭先你描述嗰啲落差嘅情況咧？ 我諗即係我哋前線嘅同事都即係琴日啦收到公告，即係知道真係實行啦。咁其實大家都有咁嘅擔憂嘅。 因為即係牽涉嘅係100人啦，咁其實同埋今次即係 A、B、C、D 餐，咁其實 C、D 餐係牽涉嘅人數係多，咁變咗我哋要執行即係要執行嗰法例嘅時候咧，我哋需要嘅人手咧就應該會要好多啦。即係我諗，我哋都盡量即係執法嘅時候都盡量係想縮短嗰個執法嘅時間啦，唔想騷擾到市民啦。咁但係我哋嘅人手又有限啦，即係譬如每一次我哋可以出動到幾多人咧，咁而可以點樣樣去盡快去即係執行到或者去即係 check 到我哋所謂即係 check 到佢哋究竟係咪符合個法例咧？咁呢一個亦都係我哋同事擔憂嘅情況咯，同埋即係即係譬如之前佢淨係 A、B 餐嘅時候，即係前線嘅同事都收到好多嘅投訴啦。要做嚇，咁其實佢哋已經係處理 A、B 餐嘅投訴咧，即係已經係好即係疲於奔命啊！即係 in addition， 即係我哋叫即係喺佢平日嘅工作之餘，再加埋要處理嗰啲嘅投訴咧，其實真係疲於奔命。咁又今次再加埋C、D 餐咧，即係我諗可能同事嗰個壓力咧，我諗大家即係可能都想像到會有幾大。再加上即係可能佢哋執行上可能都好多，即係其實我哋自己都好多疑問嘅。咁我哋都想係去。即係問個，即係得到個答案先，咁先至答個即係答翻市民，即係可以一個 good service 俾到。咁但係即係暫時我諗可能即係喺呢個法例即係執行嘅初期咧，可能我哋自己嘅前線同事咧都未必能夠即係可以好清晰， okay. 即係完完全全可以講到俾市民聽咯。 OK， 早快問下啦，就有個討論都去到話啊，呢啲宴會可能裏邊啲員工又好，食客都打曬疫苗嘅，就討論 啊， 如果即係咁乾淨區域啦，我哋預期係，如果你哋入去嘅時候，會唔會都期望你啲巡查，你使唔使打疫苗咧？咁樣你點睇咧？會唔會見得多人都保障都要嗌大家啲同事打翻好咧？點？ 呢、這個我諗都係睇翻部門嘅指引啦，同埋睇下個人嗰個決定啦。我諗即係呢一個我哋都理解，即係市民都有咁嘅即係關注嘅。咁呢個可能我哋都要交翻俾部門去決定，究竟會唔會需要可能即係編配人手方面會唔會係即係啲需要都係打咗疫苗嘅同事先去做某一啲工作咧？咁、 okay. 呢個交翻俾部門啦。 OK， 好啊，好咁多謝曬你先啊，阿阮佩英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轉頭翻嚟再傾。 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成报报道。本港今日起推出以疫苗气泡为基础的新一轮抗疫措施，食肆的新增运作模式，即是 C 类和 D 类都需要是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如果员工是以健康理由不接种疫苗，就需要提交指定申报表和医生证明。不过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直言，在医学上要简单证明市民是否适合接种疫苗并不容易。如果市民認為自己不適合接種，但是未有科學證據或者並非政府列明的情況，醫生亦都難以發出證明，擔心容易引起醫療爭拗和投訴。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楊碧君就說，當局會盡快公布具體細節。成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本港今日起落實疫苗氣泡，以接種疫苗為基礎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有酒樓集團指會提供2000元鼓勵員工接種兩劑疫苗，但亦都有酒樓要求沒有接種疫苗的員工放假停薪留職。另外，酒吧、麻雀館等6類表列場所今日起在符合條件之下亦都可以重開，包括員工需要接種疫苗。麻雀館業界已經只有70%員工已經打針，但亦都有麻雀館擔憂客人轉向非法麻雀館，重開之後生意未必可以回復。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明報接獲報料，有中介公司為營運全港7間社區檢測中心的華大基因招募採樣員，沒有採樣經驗的人士同樣可以面試。另外，華大檢測注意事項指平均採樣速度是每個小時30個樣本，即是2分鐘做一個。中大專家許樹昌認為，最好是由登記或註冊護士有經驗技術員採樣，確保樣本質素。華大基因沒有正面回應檢測中心有沒有欠缺採樣經驗或者醫療背景的人士參與採樣，而2分鐘一個採樣並非硬指標。食衛局回覆查詢時候就說，會就著相關匿名查詢內容要求華大基因提供解釋和跟進。 明報報導， 信報報導，建制派佔絕大多數的立法會，昨天一日之內通過七條法案，包括引起爭議的2020年入境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訂明，保安局局長可以賦權入境處處長指示某運輸工具可以或者不可以運載某乘客或者乘組人員。多名建制派議員認為修訂有效解決假難民問題，有議員就關注條例賦權入境處職員配槍，恐怕會出現濫捕情況。條例最終以39票贊成、2票反對下三讀通過，8月1日正式生效。有學者坦言，目前的立法會議政效率高，但是代價可能是犧牲議政質素。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中聯辦發言人上個星期批評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是反華政客。夏博義昨日接受星島日報訪問，透露已經退出英國自由民主黨，強調自己並非政客，亦不反華。他又澄清自己對港區國安法的立場，他說自己一直認為港區國安法屬於合法和必須，因為大多數國家都有訂立維護國家安全的法例。不過大律師公會對於個別條文有意見，日後會向政府提交修改建議書。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國泰航空去年領取港府近300億元公帑救亡之後，隨即停運旗下港龍航空和裁員，但仍然未能夠扭轉虧蝕的命運。昨日更加推出不設名額的志願離職計劃，涉及機師、空中服務員和機場員工等，參加員工將會獲得2至6個月的賠償。國泰指經營環境嚴峻，預計短中期內不會有明顯改善，所以推出計劃。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政府推行的疫苗氣泡措施，食肆部分運作模式要求員工必須要接種新冠疫苗，如果員工以健康理由不接種疫苗，就需要提交指定申報表和醫生證明。社論說，私家醫生判斷當事人是否適合接種疫苗，存在相當大的灰色地帶，政府必須要盡快向業界提供更多更清晰的說明。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社論，政府即將相繼實施回港易和來港易新措施，邁出了兩地通關重要一步，但返回內地之後仍然需要檢疫，起不到立竿見影之效。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昨天提出，政府下一步應該集中火力向內地爭取建立大灣區旅遊氣泡。社論說，政府應該以此為當前的首務，爭取盡快實現。星島日報社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講到，本港樓價指數連升三個月，近歷史高位，私樓的租金止跌回升，公屋商場大業主領展向屋邨西醫診所提出要加租三成，令到中小商戶、基層打工仔承受壓力越來越大。社評認為，政府不能坐視不理，而是要有切實支援措施，精準扶持，同時大企業亦都要盡社會責任，幫基層渡過難關。文匯報社評。 大公報社評，法輪功20多年前已經被國家定性為邪教，潛逃美國的教主李洪志被公安部通緝，後來又有多名法輪功骨幹被列入國際刑警的紅色通緝名單。不過在內地幾乎被連根拔起的法輪功，在香港就找到庇護所。社評說，香港已經有國安法，相信法輪功在香港逍遙法外的日子亦都不會長。大公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嚟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都系比较车多啊，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咁后少少咧，都系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啦，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葵公路去美孚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嘅车龙排到过咗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嘅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排到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去香港车龙就去到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在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近住兴民村一带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太古城。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慢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现在近住彩虹道都是慢车，龙尾就在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车多，龙尾在北港路。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渔角村一带车多。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就行车缓慢，排到去百胜角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返去马场。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返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车多，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给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检测承办商华大基因怀疑令到新冠病毒的样本受污染，出现了假阳性。 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在酒店里面采样，有很多假阴性的话，可能有变种病毒的个案漏了入社区。有多宗个案的检疫酒店强制检测，可能你都会执得翻一部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1年4月29号，林郑月娥表示正与澳门探讨旅游气泡。 新增7宗确诊，两名抵港菲佣带变种病毒。 国泰自愿离职计划最多获6个月工资赔偿。 印度新增超过36万宗确诊，世卫质疑或有5亿人感染。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4热线继续开放，即系8723111，8723111。咁对于呢个疫苗气泡开展啊，今日大家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另外就系澳门同香港，特首话都谂紧系咪可以做到旅游气泡嘅，有啲咩期望咧？1873111，睇下大家意见先。有阿潘先生噶，潘生你好， 系你好， 早晨，潘生系，请讲，请讲。 早晨，我所关于嗰、那个呢、這个旅游气泡呢个新嘅措施咧，我觉得就系、是、真系都系冇办法中嘅办法嚟嘅。咁而家嚟讲，譬如派对房间，我头先我觉得系可以应该放宽翻，好似食肆咁嘅要求咯。咁、而且我都可以建议翻，或者会唔会政府要求翻咧派对房间有啲可能政府会有啲嗰个嘅，即系话恐防嗰啲通风系统唔系足夠，咁或者會唔會攞翻建議，好似建議翻呢一個嘅食肆咁樣做一啲嘅措施，令到呢個通風系統會足夠，令到大家安心啲咧咁樣。咁第二樣嘢就我覺得而家醫生都有一個嗰、那個嘅指引啦，係點樣可以發放，即係可以簽發嗰個嘅證書出嚟，佢個適唔適宜打針咁樣啦。咁呢度頭先聽翻阿蔡醫生咁樣講嘅時間咧，佢原來其實會講到一啲嘅。長期病患啊，或者一啲嘅一啲嘅病況、一啲狀況咧，係唔適宜或者可以考慮暫時唔打針住嘅。咁呢、這個係醫護界會知道，但係會唔會可能俾翻基層或者俾翻市民會知道咧？考慮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咁樣有氣管問題嘅即係唔知究竟考慮緊想唔想打，又想打又唔敢去打嗰啲人，俾我哋市民會知道咧咁樣。咁呢一方面嘅嘢咯。咁我覺得呢、這個咧，即係而家咁樣嘅做法會係 即係而家政府俾我哋鼓都係鼓勵翻我哋去打針嘅。咁業界上邊即係好多市普遍嚟講，而家都開始接受去呢個打疫苗啦。咁我覺得係都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大家正面去睇呢件事係咁樣，大家會容易啲去即係增強翻自己嘅免疫系統咯。咁我 哋 咁多。 OK， 好多谢潘先生都讲到派对房间嘅情况啦。其实头先咧同派对场地协会会长林汉贤都倾过。咁而家两个限制系点咧？嗱，派对房间就系要员工同顾客都要打最少一针，顾客用安心出行做到凌晨两点嘅。可唔可以松啲咧？头先啊，听众又提过啦，都潘生提过。咁如果松嘅类比一个咧，可以食肆嘅C类啊，食肆C类咧，而家就系员工最少打一针。客咧就要求佢用安心出行啫，咁就可以經營到午夜十二點。咁講緊六個人一台食飯咧就係可以嘅。咁派對房間你講緊係四個人一間房入邊。咁啊有啲頭先林漢賢都講到啦，係咪可以即係、就是、有啲準則咧？不同行業都等佢可以思考到當中嘅一啲邏輯咧咁樣。好啦，聽完阿潘生之後咧，又再聽下位聽眾先有方女士嘅，方女士你好， 方先生。 啊，方先生，唔好意思，方先生你好， 就咁讲，我就去听完嗰啲食环署个卫生，我负责啲卫生督察巡查，第一我听完好惊，啲市民去查询，佢话要消化嗰条法例，喂，今日系执法噶咯，你佢话食环署啲卫生督察仲要消化啊嗰条法例点样应对？喂，食环署立法嗰阵时冇同啲员工做清楚指引俾佢执法。咁樣佢講出嚟就好得人驚㗎喇喎，你執法人員對嗰條法例完全唔清唔楚，仲要時間去消化嗰佢點樣執法啦，由今日開始我想要仲要消化幾耐，佢冇講清楚喎，咁市民對啲衛生督察上嚟巡查，咁喂你消化咗未㗎，咁你先嚟發覺清楚條法例點樣執行㗎嘛，我覺得而家好得人驚㗎喎，咁樣啲连執法人員都唔清楚條法例點樣執法，需要時間消化，佢點樣執法咧？我想食環署署長應該要澄清呢個問題咯。 OK， 好，多謝曬阿方先生的意見啦，同你傾到呢度先。 六十分鐘走遍世界， 歐超聯成立引嚟球壇激烈反對。请嚟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主任尹子谦。 足球的魅力在于你估不到哪个赢，以弱胜强这些故事，球迷才会觉得跟这个赛事有更加大的共鸣。你一个欧超联将那个球会和个地方那个根其实整个拔起了，球迷没有归属感。 十万八千里，星期六早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头先一路讲紧都系一啲疫苗气泡之后最新嘅安排啦。咁大家继续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咁另外喺检测方面啊，大家一路都好关注到之前听过啦，有华大基因嗰个检测情况系点啦？有个个案就系咁样嘅，因为之前有一个咧经过华大基因去检测嘅回港二用呢個方法嚟翻嚟香港嘅女子咧，咁啊初步嗰陣時驗嘅時候咧，復檢之後當局就話佢係不確定嘅列佢做，咁就出咗院嘅啦。咁但係佢嘅密切接觸者咧，到依家咧就仲喺檢疫當中，咁所以對於被檢疫嗰陣時就覺得哇，當局咁樣安排混亂，咁啊希望再進一步多啲資料啦。咁但係咧，其實講緊回港二嗰個女子咧，其實就係一個防務員嚟嘅。咁我哋見到衛生署後屘又回覆翻我哋嘅時候提到咧，就話呢個個案11702應該即係呢個防務員啦，就話佢其實原來係一個確診個案嚟嘅。咁衛生署嘅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確診個案嘅密切接觸者咧，去到檢疫中心接受14日嘅檢疫。咁呢有關嘅調查咧，仍然係進行當中嘅。呢度信息都曾經轉嚟轉去嘅。咁我哋而家咧就請嚟位嘉賓咧，又跟開呢個個案嘅，即係一齊傾下嘅。咁點樣可唔可以請嚟有民主黨嘅醫療政策副發言人袁海文一齊傾下？早晨，袁海文。 早晨，葉君啊。 件事比較複雜，不如你又同我哋講講，其實係點嘅一回事咧？即係防務員同啲密切接觸者嗰啲。 係嗱，因為就係頭先講啦，即係嗰個防務員就曾經咧係話有即係確診過，就係華大基因檢測，咁就有個陽性啦。咁但係因為呢個陽性，咁咪即刻衛生署咪即刻喺4月20日就通知曬好多唔同界定有緊密接觸者嘅人，包括係一啲佢可能嘅鄰居啦，可能係譬如嗰個防務員執業房執過嗰啲嘅房間咁嗰啲住客喺嗰度住過，咁只要喺嗰幾日咧係 check in check out 咧，咁都要全部咧係去。隔 嚟。咁我哋收到嗰啲個案，本身有一宗啦，咁但係琴日即係出完，即係公開講完，有多兩三宗。咁就陸陸續續都係有啲個案，咁就係、是、都係20、21號咁樣就係去隔離嘅情況。咁、 嗯、 但係咧就係睇翻嗰個情況，其實嗰個防務員咧喺即係張竹君自己都有講嘅，係之後係兩次係雙陰啊嘛，即係嗰個檢測嘅病毒同埋個抗體都係陰性，咁、嗯、到最後係出翻嚟。而坦白講，你可以見到嗰個防務員都接受到一啲傳媒嘅訪問，都係即係講翻嗰個情況。咁其實都係可以即係、逐啲講，就係、是、可以即係視為有係完全係即係冇任何嘅隔離嘅需要。咁、 嗯、 所以咧，其實即係衞生署琴晚好即係夜嗰個即係回覆咧，其實係好令人質疑嘅，即係包括係佢留咗個尾嘅嘛，佢留咗個尾就係話呢個係確診，咁但係咧仲係要調查當中。咁、那個調查當中調查咗咁多日，點解都仲冇結果咧？即係你曾經轉過不確定，呢啲完全係唔提。咁所以我個感覺就係咧，成件事嘅處理咧就係、是、對於嗰、那個即係疑似嘅患者或者感染接觸者咧，一開始就有殺錯冇放過。 嗯。 咁但係殺錯咗咧，就而家好似就當冇發生過咁樣樣，就一路拖。咁我哋見到有係即係唔少嘅市民其實係好無辜嘅，即係無啦啦做檢測都算啦。而家有好多係即係坐緊嗰、那個即係日監咁樣，喺酒店亦都係做自己嘢，去工作啊等等啊，都係受到好大嘅影響。 嗯，头先你形容就话喺检疫工作方面啦，有杀错冇放过咁啦。嗱，曾经一度怀疑佢系唔系杀错啦，咁所以就令到嗰啲因为咁样而要去到做检疫嘅密切接触者，当然就不满啦。但系而家佢最后讲翻话又唔系杀错，佢而家真系出张稿出嚟话系确诊个案。嗱，有关调查仍在进行中咧，我睇翻段词啊，佢系咁写噶，个案11702为一宗确诊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确诊个案的密切接触者到检疫中心接受14天检疫。有關調查仍在進行中，我唔知個進行係應該係咪講緊啲密切接觸者嗰啲檢疫嘅進行中啊？係咪啊？佢即係第一句佢已經講咗確診啦，因為個個案就已經防務員。 係，但係佢就要解釋個確診點解咁快可以即係放翻出嚟，係可以俾佢即係周圍走。呢、這個係完全冇解釋過嗰、那個即係雙陰嗰樣嘢。呢件事嗰、那個即係調查嗰個定性之如此類係點樣，又係冇解釋過嘅。即係佢唔可以就咁話一句你確診其他人做咩？咁而家係就係見到嗰個本身個女防務員，11702嗰個個案就正正係即係咩啊嘛，即係放我出嚟啊嘛，係可以有問題啊嘛。咁當然唔係佢個問題啦，成件事就係嗰個檢測問題啦。而佢其實你亦都睇翻係有唔同嘅即係傳媒嗰個訪問，佢都係即係講翻佢個經歷，其實都係覺得係好無辜，係好委屈，根本就係即係冇事嘅咁樣。咁亦都係覺得係個11702係好似有種即係標籤咁，亦都係話會移除啦。曾經有啲即係消息講，咁所以我覺得佢呢個講法，我坦白講我係唔接受，亦都我覺得係會就住呢個即係追問落去。所以點解我就話佢好似懷疑佢即係好似殺錯咗，但係都好似即係冇發生過咁樣咧，就正正係即係當有一個呢、這個人咁快都已經出咗嚟啦，即係其他人都仲隔離緊，咁呢個佢呢件事呢個吊軌位，其實衞生署或者衞生防護中心係冇好清楚解釋到。 咁可能一個確診者又好快好翻出得翻嚟，快即係幾日搞掂咁 啊？你可以咁樣講，但係你要有個即係你要有個好清晰嘅解釋啊嘛。咁但係都唔會嘅，因為你都係有個即係過程，你唔會咁快，你即係你留醫，你都係會。好穩定，相對係穩定，確保係唔會再有個感染嘅風險，你先會出嚟噶嘛。咁我覺得如果係喂冇感染風險，你咪即係出嚟就，我係呢個個案就冇感染風險啦。咁咪但係即係嗰段期間係因為即係確診過，所以其他人咧都係會有可能受影響。咁呢個都可以咁樣係去即係出嚟解釋。咁我但係坦白講，呢、這個可能性係好低好低咯，我就唔覺得好大咁。 你咪都接觸過其中一位咧，就而家仲檢疫緊嘅個案嘅。咁佢哋嗰邊有冇問翻衞生防護中心？其實點解個防務員一時又話雙陰，一時又確診？有冇了解？有冇同佢交代翻嘅？ 嗱，呢個亦都係正正係另一個問題。佢哋係好努力，即係揾翻嗰個即係、就是、提供聯絡，即係嗰啲方法俾佢哋。咁一係咧就打去120，即係接咗落去123啊，或者係去到公務員事務局，就好難直接咧揾到啲相關嘅人士。咁結果我哋琴日即係揾嗰個。主要 Raymond 去到 系咁打电话，系咁嘈，系咁嘈，系咁嘈。咁终于有个即系自称卫生署嘅医生啦，定觉嘅喺4月26号嘅黄昏就同佢讲：，唔好信传媒啊！即系因为曾经都系有 CT 值咧，有出现过系确诊，咁之后咧所以就系要隔离，冇其他处理。咁你同埋亦都讲话你知啦，即系嗰个处理即系问张音嗰位啦，咁就唔系佢哋呢个层次嘅人，要更加即系高层去作决定。咁所以我自己听翻即系多啲呢类，我就判断佢流程其实个双音就都好明显系出现即系嗰个情况啦。咁我觉得系嗰、那个成个执行嘅流程嗰度出现咗啲问题，将太多啲决定，可能甚至系日常执行嗰啲决定，就摆喺好高层。但系嗰啲所谓好高层又未必系日日咁样系开会睇呢啲 case 噶嘛。咁但系当呢啲每日嘅 operation 每日嘅运作对唔同市民嘅影响嘅呢啲处理咧，咁可能就系因为咁样而我拖延，我觉得系比较大机会系咁。 咁阿 Raymond 嘅情况而家点样啊？你见佢都？ 佢其實係好不滿嘅，係啊，即係佢覺得即係喂嗰、那個確診，即係話1170嘢，哇確診都已經可以咁快出翻嚟，係好短時間已經可以出翻嚟嘅，即係唔需要經7日14日。你諗下一個咁嘅接觸者都要好長時間，但係嗰個係好短時間，你先即係幾日前已經可以出翻嚟，咁佢就覺得係好唔公平，同埋即係好覺得好委屈、好憤怒咁樣啦。咁、 okay. 所以我諗佢都即係琴日都有講，其實就係會考慮喺即係完咗呢件事之後。咁会系有啲即追究嘅行动，系追讨翻佢损失咁样。 但会唔会难啊？如果话佢确诊嘅嗰个， 所以我觉得咧，嗰、那个确诊或者之后嗰个处理，我觉得嗰个交代系要更加即紧、我觉得嗰个伤音嗰个位系未完全即系解释到，同埋佢也有解释嘅，同埋即系之前有好多唔同传媒报道就住1170嗰个个案或者个访问，其实有个好大嘅个资讯嘅落差喺度。 OK， 好啦，袁克文啊，你除了跟呢个个案啦，事主 Raymond 嘅个案啦，你亦都系即系民主党医疗政策嘅副发言人啦。不如你又总评一下今日开始咧，我哋有疫苗气泡啦，咁对食肆啊，一啲譬如酒吧啊、派对房间都开翻嘅，你又点睇今次政府疫苗气泡嘅安排？ 我覺得疫苗氣泡咧有幾個大問題，我先最講最簡單嗰個就係，我覺得成件事係好複雜嘅，好多嘅市民即係個反應就話，哇！而家係嗰個情況係好複雜，即係難以區分，咁即係有啲即係比喻就係話仲複雜過一啲即係金融機構向即係專業投資者嘅買嘅一啲即係結構性產品，咁好似要做到一個專業食家先可以去啲唔同城市，咁呢個就複雜。如果你咁複雜，其實市民好難明白，好難執行咧，咁我覺得個抗疫嗰個措施亦都好難執行得好好。而第二嗰、那個，我諗喺嗰個即係成個抗疫上嘅邏輯，其實係好奇怪嘅。咁我舉個例，而家C類嗰類餐廳咧，就係嗰啲顧客咧係要用安心出行先至可以用噶嘛。咁但係出現咗個吊軌位，就係如果打齊兩針嘅疫苗嘅市民，但我點樣都唔肯用安心出行㗎啦，咁佢反而就只能夠去到 A、B 類嘅餐廳，只係去到十點最盡，就反而去12點就唔得。咁所以點解會一個打咗針嘅市民會可以比一個冇打針嘅市民用嘅時間係可以更加短呢？咁呢個抗疫上你係講唔通㗎，即係你一路就係話叫人接種疫苗係有用。咁如果用返呢個邏輯，唔係應該呢個擺得高啲，但係佢而家成個處理就好似係變咗有幾聽政府話用安心出行呢一個做一個即係絕對嘅掛鈎，咁我覺得都係比較差。而另外一個更加擔心就係社會層面就會有個分化囉，因為好多標籤會出咗嚟。 OK， 好啊，咁多謝先啊，袁海文同你傾下先，多謝曬你啊，袁海文咧就係民主黨醫療政策嘅副發言人啊，電話繼續開放嘅1872311，頭先講到一個佢跟進緊嘅個案啦，一個係而家被檢疫緊嘅個案啦，另外就都係講翻啦，疫苗氣泡不同嘅層級啊，食肆裏邊有咁分法嘅，大家點睇？打嚟講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餐饮处所和表列处所的员工在疫苗气泡之下，因健康理由不能够接种疫苗，需要提供医生证明。医学会会长蔡坚说，卫生防护中心上个星期四更新指引，建议哪类病人不适宜打针，但是没有清楚界定何谓不稳定血压

去到前日啊，27号嘅时候，康文署就发咗个声明，就话正喺度研究系咪要采取法律行动追究责任。如果违反规例嘅话咧，可以被判囚14日嘅。咁呢个就系事件嘅最新进展啦。点解旁边请埋嘉宾一齐倾下先？请嚟咧有观塘区议员梁亦婷一齐倾下噶。早晨，梁亦婷。 早晨好。 系啊，点睇呢件事？不如先讲下而家个喷泉嗰个情况，因为喷泉嘅情况先，最近有冇落过去啊？见到而家咪停晒噶啦都。 系啊，我咧寻日先落过去一次啦，亦都见到嗰个喷泉咧，而家即系有一个围封咗，咁有啲嘅即系清洁嘅人员就喺度即系滗紧啲污糟嘢，同埋抽走啲水啦咁。咁其实咧就我覺得其實呢件事是挺有趣的，如果你說即係有些泡泡因而要搞到整個噴泉都要是圍封了，跟住是要暫停運作的話呢，那我會覺得這個工程可能有些兒戲，即係如果一個5000万工程，那我們做了一些即係濾水的設施走出來的話，那但原來這個濾水設施是連一些的簡易啊泡泡啊其實都沒辦法去濾走的話，那我會問究竟这个滤水的设施能否是即是强力到去滤走一些即是其他的污糟东西啦。 嗯。 是啦，咁我覺得咧就即係呢個即係泡泡嘅事件，我先即係唔去講即係究竟係是否真係嗰個網媒做出嚟啦。咁我去討論嘅就係佢是否揭示咗一個其他嘅問題啊。係，當呢個噴泉咧就係因為有啲泡泡而係要圍封嘅時間。咁我會問啦，咁啲水咧其實就正常就應該係去咗呢個嘅濾水器嗰度運轉咗濾完出嚟啦。其實然後咧就會作為循環水就再供應俾呢個稀水池用噶嘛。 嗯。 咁我中間我會喺度，即係我會期望呢個水咧係應該係乾淨啦。咁、但係喺呢個即係呢個泡泡事件裏面就發現到，喂，原來你連泡泡都濾唔走嘅話，我點能夠相信你？如果真係有其他污糟嘢，譬如話有人喺嗰度做其他譬如洗腳嘅，或者即係鞋踩過嘅一啲污糟嘢。咁甚至乎有啲小朋友唔小心喺裏面小便添，咁我又如何相信你能夠濾走呢啲咁嘅東西呢？係， 嗯， 咁如果你係濾唔走即係呢啲污糟嘢嘅話，咁其實咧你下一批嘅循環水再去翻呢啲稀水區嗰度去玩嘅時候，掂到小朋友嘅眼耳口鼻，咁是否又係安全呢？即係呢個問題，反而我覺得係就係呢個泡泡事件所揭發出嚟嘅咯。 嗯，頭先有幾點你唔係都證實咗啦，譬如包括佢嗰啲水其實我都唔知道系统，因为系咪佢都确认咗系一个循环咁用噶啦？佢系 系啊，嗱，其实咧，我哋研究过嗰个设计嘅，咁佢咧有分即系表演池同埋有分稀水区部分啦。其实咧，嗱，我成日都话你表演池咧，你用循环水就冇得冇大问题嘅，你正常人唔会特别掂到啲表演池嘅水噶嘛。咁但系稀水池嘅水就系会掂到人嘅。咁但系咧就呢个设计咧，原来就系会将两边嘅水都聚集埋一齐，然后去滤水机嗰度滤翻出嚟，然后又同样供应翻俾即系个表演池以及虚水池。 哦， 咁 即系捞乱用啊！啲水两边系。 冇錯啦，係撈亂用嘅，係、啦，即係我哋睇個設計上面啦。當然我唔係專業單，但係我只係請教咗我哋啲工程師，其實都係有個咁嘅講法，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就會諗翻，如果你個濾水機夠強嘅話，你出嚟嘅水係乾淨嘅，咁冇所謂㗎，你咪用翻循環水咯，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喺普普都唔能夠去過濾走，咁我就會好質疑你嗰個嘅濾水機是否夠強咯。 OK， 係啊，咁。 另外我都想問下嗰個稀水區咧，我未去過，我唔知係咪佢都指示上係歡迎啲小朋友啊、大人入去掂啲水嘅，係咪啊？佢哋都係咪？ 冇錯，其實 佢歡迎大家去。 係啦，小朋友就喺嗰度咧，都即係濕曬身啊，口罩又濕曬啊，其實大家都係咁樣玩嘅。係、咁，當然呢個亦都揭示咗下另一個問題啦，就係話喂你而家疫情嘅喎，你即係冇理由你限聚又即係唔俾人一齊食飯，但係你俾人一齊玩水啫，係咪先？都係更加危險嘅一啲活動嚟噶嘛。 嗯嗯。好，咁但系翻翻呢件事啦，个起点就系因为有人啦，即系网媒喺度拍呢个直播节目嘅时候用简易，咁你又点睇呢一个行为咧？ 我有時覺得咧，其實咧網媒咧佢嘅一個原意，其實咧就係、都係想即係用佢嘅一個諷刺嘅行為，即係嚟去揭示即係呢個噴泉可能都有啲荒謬嘅地方啦，包括佢用嘅公帑係非常之多啦咁。 咁但係你即係過去話去到用即係去到沖涼啦，咁是否一啲我哋好鼓勵嘅東西？咁當然都唔係嘅。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本身大家都係開心啫，有時候即係做一啲即係諷刺嘅嘢，咁我覺得係即係可以帶到一個社會嘅討論出嚟嘅。 但係諷刺佢，譬如用5000万嚟起啦，咁同沖涼咁用簡易沖涼點樣帶到呢個效果出嚟？好似又唔係好關事，同佢造價無關喎。你沖涼帶唔到呢一點出嚟嘅。 咁我諗本身佢去即係呢一個行為本身其實即係令到大家多啲即係話討論呢個噴泉，或者係會了解同埋去關注呢件事嘅啫。咁我成日都講，譬如話你去到即係我哋見啲電視台都好中意做啲戲房啦，即係譬如話有啲新嘅節目出嚟嘅時候，都有啲演員都會去戲房做特首，咁即係都會做一啲唔同嘅嘢。其實有時候本身嗰個意義未必話即係好大，咁但係你最終其實都係想引起討論啫。咁但係咁當然啦，我都係再講就係話，咁唔係話佢做呢個行為，我哋好鼓勵，但係我覺得我哋後即係望翻背後，其實咧呢個諷刺嘅意味，我覺得我哋要了解翻佢原意先咯。 但諷刺有冇條規限嘅咧？有啲條例見到康文署話遊樂場地規例就話任何人都唔可以喺啲用作美化環境嘅湖啊、池塘啊或者溪間啊、水中沐浴啊咁樣嘅，咁會唔會就違反咗呢條條例？字面上咁睇啊？ 呢、這個我覺得要即係其實有時好多嘢條即係好難咁樣去一概而論嘅，即係大家要睇翻究竟嗰條條例係點樣寫先啦。咁、但係我都係講有時候咧，即係你話啲嘢是否有公德冇公德呢啲嘢咧，其實可能當然係俾翻大家討論啦。但係我有時覺得做人就要公平啲嘅，即係譬如話康文署咁講，其實佢有好多嘅東西以往都冇乜特別處理嘅，可能屯門公園有好多嘅。即係人喺嗰度好大聲喧嘩啊，跟住跳舞啊，咁你話做嗰啲嘢，咁其實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都冇處理。咁但係去到咦有啲嘅網媒好即係去諷刺佢嘅時候，佢又會好高調咁處理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嘢就會係令到香港市民會好唔順氣嘅地方咯。 OK， 好，咁多謝曬你，林奕婷傾咗先，多謝曬你啊。林奕婷咧就係觀塘區議員嚟嘅。就呢件事，我哋有向康文署查詢佢個書面回覆啊，就話佢哋4月25号晚收到市民通知，觀塘海濱花園嘅溪水。水区咧发现有泡沫，咁佢哋即刻派员进行清洁，及后咧音乐喷泉亦都发现有泡沫。经过评估情况之后咧，佢哋就关闭音乐喷泉同埋溪水区嚟做一个彻底嘅清洁。待重新注入池水同埋完成池水检测之后咧，会尽快重开音乐喷泉同埋溪水区噶。咁佢哋就话会继续加强巡视场地，确保设施运作正常同埋适合呢个市民使用噶。好，呢个时候休息一阵先。 工作令生活更充实。健康才是生命的财富，希望藉着世界工作安全健康日，可以唤醒你两者都可以拿到个平衡。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基，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 他也在找，我也在找， 希望你找到的是工作加健康，生命更有意义。 咧佢又唔係好理喎，又話我咳咗幾十年咧，咁即係個結果就係咁出嚟咯，就係肺癌咯。最主要就係我細路仔啊，仔仲係啱啱升中一， 佢 係 入行47年不變的媽媽吳婉兒， 大女啊社工，二女啊飛機師，三女咧就獸醫嚇，咁啊細仔咧就做 IT 嘅咁樣，係點樣培育佢哋嘅咧？ 天生天養冇嘅咧，呢個時勢自細就要操 fit 佢哋噶啦。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跟住嚟关注下能源嘅问题啊，因为香港咧可能会见到咧有一个海上嘅风力发电场啊，咁就话喺清水湾半岛以东嘅地方。之前咧都听过话有啲咁嘅谂法噶啦，咁但系好似一路都未落实到。咁最新听到咧就中电最近就定咗个时间表啦，就话最快2024年动工。咁咧就话喺清水湾半岛以东大概9公里嘅地方咧就会起17座高260米嘅一啲风车啊，咁就每年咧发电量系255兆瓦，咁啊佔佢哋嘅供電量大概2.8%，估計咧就2027年可以投產嘅。呢、這個都要請翻環傳又同我哋仔細講下，咁對香港嘅影響係點先？請嚟有綠色地球總幹事劉之峰一齊傾下。早晨，劉之峰。 早晨，葉冠霖。你好。 不如先講規模先。之前聽好似話想起多啲喎，而家咪起少咗嘅。 不是，佢嗱以前即係成十年前啊，嗰、那個舊嘅建議咧就係67台嘅，不過嗰個風車嗰個產能咧就係每一台3兆瓦，咁計上嚟嘅總發電量咧就係200兆瓦。嗱，而家新嗰個咧，因為風車嗰、那個大啊係大咗好多，同埋個產電量係強勁咗好多，咁所以只需要少啲17台咧。產的電咧，仲多過以前嗰個建議，係去到255，係一個幾大的增幅。咁呢個係好的，其實因為你少咗風車，風車與風車之間的相隔咧係距離大咗，對嗰、那個即係阻住，譬如前排的風車嚇、阻有機會阻住後排的風車，如果排得密的時候咧。阻住佢後排咧，食風少咧，個製電能量咧就低。咁而家疏咗，其實就係對係有利整個風場嘅製電嗰個效能嘅。 即係科技進步咗啦，而家少啲風車發到多啲電。但係而家話個位置咧，就清水灣半島以東大概9公里，有冇概念大概邊啲位嘅？陸地上第日會唔會見到啊？ 我陸地上睇好細嘅啫， 好遠啊，咪 好好遠嘅望遠鏡。就望到我去過嗰個海上嗰度，其實就喺九針群島嗰附近嘅，即係嗰個你所講清水灣半島東嗰度九針群島，其實都遠離曬民居啊，亦都遠離主要嘅航道嘅，咁嗰度佢哋選址都做咗好多功夫去挑選呢個位置啊，對即係譬如環境嘅海床嘅影響，亦都即係唔會有咩珍貴嘅物種啊、魚類，亦都避開曬航道，又唔會咁，所以咧係幾好適合嘅選址，亦都遠離咗喺個海上咧，個風力個強勁咧，係比起陸地起風車係會好好多，因為冇山啊，冇高樓大廈嘅擋住啲風咧，咁風勢喺海中間咧係相對係好嘅。 以前就聽過啲講法話，啲海上風車咧，由於佢都要點樣放上去，都要種落去下邊啦，咁有時啲風車轉就震啦，咁啊影響到啲生物啊、生態啊、海底啊等等嗰啲。咁而家啲擔心你點睇啊？ 這個他用最新的技術，我了解到就不用打桩的、不會說好像一些做什麼橋啊，我們以前說打桩滾滾聲嚇走一些海船，這個就有一個新的叫吸力式的沉箱地基技術，就是說放四個一個沉箱下去，那個沉箱落了海床的時候抽曬啲海水，自然那個周圍的水的壓力呢就會壓得佢好牢固喺個海床嗰度，就係、是、足夠嘅力支撐上面一個大嘅風車。嗱，咁呢個好處就係話，當如果佢話我用完曬啦，我唔再要用啦，將海水泵翻落去呢四個嘅沉箱嗰度咧，佢有翻嗰個平衡翻個水壓咧，自然就可以吊機咧拎翻氣走，就唔使話。打桩啊，呢啲嘅工程啊，唔需要，所以系简单好多、快好多，同埋环保啲嘅。 嗱，佢唔使叫做用传统方法种落去啦。咁但系始终有旧嘢喺海底嗰度，对生物系有冇影响？会唔会始终个风车转咁，佢当唔震个地壳，即系地面嗰度啦。咁海床咁，但系你始终有个有条柱啊，都会咁嗰啲震有冇影响啊？呢啲啊？ 唔会嘅，佢即系佢即系唔会话有。即係叫好強烈嘅震動嘅，咁亦都佢佔嗰個海床嘅嗰個叫面積咧係好細嘅，四個即係每個風車嚇一個穩定嘅四個嘅圓嘅桶咁樣樣啦，個桶就四個桶就擺喺個海床嗰度，佔地唔大嘅嚇，呢個即係較為新穎嘅做法咧，其實就係兼顧咗嗰、那個頭先你所講啊，會唔會影響到海床嘅生物啊？就係呢啲做法咧，就係、是、比較理想好多啦咁。 今次就係咪冇講個造價噶？按道理你點睇個成本效益咧？因為有時嗰啲喺利潤協管制協議之下，咁有時都會轉價翻落嚟喎，驚貴唔貴嗰啲啊？ 電力公司佢冇講嗰個嘅錢，咁呢度咧應該佢同阿環。警局咧就大家傾緊嘅咁樣，嗱，始終佢所講嗱，嗰、那個產電量咧，只係佔嗰、那個中電佢自己嘅售電量嗰度2.8%，3%都唔到嘅。其實你仔 即係佢唔會佔個大份額嘅。就算係貴啲呢一個嘅產電方式，其實都唔應該係嗰個影響到大幅度嘅一個增加嗰個電費嘅。同埋另外一樣嘢我哋要睇啊，即係世界上冇免費午餐嘅，大家即係要環保又要零碳排放，特首嚇講咗啦，香港要2050年要碳中和，喺電力嗰方面啊，交通運輸嗰方面都要做好多嘅功夫。而呢個風力發電場係我睇係香港去發展零碳嘅能源嘅係第一步啫，嚇唔好當佢一個終極。我哋行咗第一步，先有第二步、第三步。咁呢個我覺得大家要開放我哋個眼界睇全球。大大小小的國家都是要朝着零碳的發電的方向去走的，香港千萬不要落後於人 了。 OK， 那即聽你說你們都即環團都全力支持，我聽你這樣說都 是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我們都歡迎是有這個風車風場不是風車， 是 也都希望中電做了港燈在南丫島以南，他都十幾年前建議了的了、亦都拿了環境那個許可證，其實可以叫做開工的了、 okay. 我希望他們都是採納最新的技術都一起去做啦。 OK， 好好，那多謝劉志鋒，先多謝你劉志鋒，綠色地球的總幹事，談到這裡。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在《魏康散文集》天书这一部分中，大家自然可以读到他为古龙小说写的序文，他高度评价古龙，说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这个评语是不是就是将金庸贬低了呢？他自己这样申辩，他推崇金庸的武侠小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而古龙呢可以用同义就不同的字去形容，以前一直没人好像古龙这样写武侠小说，以后亦不会有任何人能够同他一样。而此一来，两位都是大宗师，都是第一啦。魏康为了作家出书而写序，又怎可以不为自己的妹妹的小说写序呢？在天书里面就有他为译书小说撰写了两篇序，都值得一读啊。你听下， 译书的小说技巧之高，文字运用之生动活泼、流畅泼辣，小说人物性格的鲜明可爱、可恨、无奈，早已经有所公论。曼陀罗的故事架构何等伟大，向雪海的人物造型何等冷心，他的杂文技巧、用字用句的直率无忌，对各种各样虚伪道德的挑战，就好像奔腾的洪流一样，叫人喘不过气。 这些都是高度的评价，作为读者我真的认为实至名归。 魏康在第二篇序文之中评价译书的小说《银女》，指出这种身份的女孩在香港真的不少，小说亦都好多人写过，但是真正能够写出这种女孩子的内心生活究竟有多少呢？主人翁是一个活生生仙崩乱跳的典型，魏康的书评让读者去验证这个是中肯定是过分赞美甚至吹牛，打开这本译书的作品当可印证。 书里面的第八章叫做《寻梦》，这个就是魏康的影评影话来的。年轻的读者对于这一辑的内容可能因为未必看过里面所讲及的电影而有所隔膜，但是魏康文中亦都谈到他的故事情节，所以不会叫你像八金刚不知所云的。何况他讲的电影都是当时的猛片，你未看过但你都会听过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魏康散文集》，作者魏康，由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